应佟先生要求，咱们就唱《丑末寅初来一浪》吧。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啊。片段 是。

不成想他是玉狠狠玉呀金。这一天时值严冬，地冻天寒，闽德公应有之约，到东庄饮酒把心谈。忙吩咐闽华与子谦套车马随同赴宴，片刻间来到了有人家中，落座后摆上了杯

柳村头，成家是拜酒之家，酒欢愉，忘却了水榭山村多少里，也辨不出南北与东西，又搭着水帘，天天连地，连山山连续混作一团宇宙，迷糊听得风雷大作，地动山摇，树倒石劈，霹雳里的响，电光夺目要斜臂，非容易来之在那关不是往前村访不知，当此际云峰薄风才止，密密如丝牛毛细，河边拥乱柴，岸上有拧泥柴飞倒不留屁，三只半夜随水风落花茅草不满地，在那坡儿下卧着一头驴，原来是吃醉归来一老，在那桥边里手指驴小细细把话题，他倒说驴打前世跌了我一身泥，接引我扭向官桥奉着酒后， 走不了了。那哪位能给办一北京户口，这一场就留下了就。咱们那个请刘秀梅老师再唱一曲。 下面为你们演唱一段妖节大春景。